为朝鲜解放71周年和宪兵节，德国弗兰肯主题思想研究小组11号举行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业绩讨论会。小组负责人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祖国解放业绩和先进革命领导业绩后说，因为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所以朝鲜作为一个两位伟大领袖所愿望的自主自立自卫的社会主义强国彰显威仪。另外，位于朝鲜解放71周年纪念亚基科出版总公司10号举行了讲演会。